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我国青年中央艺术宣传队19号在平壤的建党纪念塔广场举行了庆祝演出，有青年同盟干部和平壤市的青年学生观看。